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2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首先呢，也问候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呢，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啊，也发现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身体上的毛病啊都不少。有的人呢就想啊，说我身上啊有这么几样病，但是他们不怎么犯。啊，我也不着急，哪个犯了我就治哪个，那不犯肯定没什么事儿啊。啊，有的毛病我挺了很多年了，那么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啊，那您这个病会不会一直是不发展的？啊，那么我也想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啊很多年了啊，是扁鹊治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扁鹊啊，他是皇帝的这个太医啊。啊，那么呢对于他来讲呢，他首先强调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叫已病啊？就是已经发生的疾病。什么叫胃病啊？就是呢在潜伏期的疾病，还没有发病呢。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医道呢是非常的高超的。而扁鹊治胃病可以这样说，是千古传佳话。很多人啊有点这个喜欢看历史典故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故事啊，说的就是扁鹊治病。啊，有一天呢，这个名医扁鹊呀觐见太桓。扁鹊说：“啊，您在居府文理间有些小病，啊，你如果不医治呢，恐怕会加重。”这时候呢，这太桓公就说：“呀，我没病。”扁鹊离开之后，这个蔡桓公说这医生啊就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啊，然后呢来显示他的医术的高超。那过了几天呢，扁鹊又来见蔡桓公了，说您的病啊在肌肉里，你如果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这蔡桓公听了他依然是不理不睬。结果又过了10天，这个扁鹊呀再一次的觐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在肠胃里了，你现在再不及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这蔡桓公呢依然没有理睬。结果又过了10天，扁鹊呢远远的看见桓侯， 掉头就跑。这时候呢，这个桓侯就派人问他了，说为什么你见到我就跑啊？这个扁鹊就说了，小病在皮肤纹理之间，用热水敷烫就能够治好。什么叫敷烫啊？就用热毛巾呐、啊，你敷一敷就能够治好。那病在肌肉里，用针灸就可以治好。你看咱们现在扎针灸是不是都扎在肌肉里啊？那如果病在肠胃里啊怎么办呢？用火炬汤就可以治好啊。病到一定程度就得喝汤药了，那古代都是喝草药熬的汤药。那么如果病在骨髓里，那就是司命神管辖的事情了。什么叫司命神呢？啊，已经走了，过了奈何桥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医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个桓侯的病啊，现在已经到了骨髓了，因此呢，我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因为我治不了了。结果过了五天，这个蔡桓公啊是身体疼痛，派人来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逃到蔡国了，蔡桓公呢疑是病死了。啊，可能听众朋友会说，啊，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的听众，有的朋友会说，说张老师为什么扁鹊要逃啊？为什么不给他治了？啊，你有所不知的是，你再有名的御医，你要如果给这些这个皇宫啊、大臣呐、啊、这些贵人来治病的话，你治不好了，他会把你全家斩九族的。所以说呢，这时候扁鹊呢，为了保命就跑了。那么这个故事啊，今天张老师给这个把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咱们等到这个病入膏肓的时候再治，你真的不如尽量做到防止疾病的加重和发生。这就是我们在《黄帝内经》当中所强调的治胃病。就像说等到咱们口渴口的不行了啊，你都脱水了你才想到喝水，那不就有点晚了吗？那你肚子已经饿得扁了你才去吃饭，你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你才想上床去睡觉，等到病得非常严重了才想到去治疗啊，这就确实是晚了。有的人呢可能啊，张老师这么一讲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有的人可能还得琢磨几个月，有的人甚至呢可能用了几年。为什么用了几年呢？啊，用了几年，事实教育他治病已经晚了，病情发展到不可医的地步了啊。但是怕的就是什么呢？怕的就是咱们有的人甚至到一辈子都没把这个意识提升上去。什么意识啊？就是对于身体健康的一个危机意识。就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你如果是天天的迟到早退，动不动就请假，即便是出工也不出力，每天懒懒散散的混日子，那涨工资这些好事能有你吗？说不定哪天就让你卷铺盖卷回家下岗了，是吧？下岗回家了。你再比如说结婚后，你觉得反正我啊，你已经是我爱人了，你已经是我老婆了，是我老公了，你不珍惜他，你天天不着家，可能有一天你爱的人就会成为别人的爱人。那么咱们人要老了要什么呢？也要有危机意识。首先就是对于健康的危机意识。同样的岁数，人家在家能够帮帮儿女带带孙子，人家出去能够游山玩水旅旅游，而你一身的毛病，你整天的躺在床上是哼哼唧唧的遭罪，你为了看病把家都折腾穷了，孩子们为了你照顾你啊，把工作都辞了，你时间久了，你自己都觉得活得太痛苦了。这个人呢、啊、走到了这一步，怪谁呀、啊？只能怪你自己，怪你太不爱惜你自己的身体，本来一些小病最后成了大病，拖成了大病，你自己遭罪还不说，你还拖累了家人啊。那么想起这些呢，我就想出来了啊，想起来我的一个病人。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他姓刘， 60岁，也可能是60出头。他在52、53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来有三高了。这三高就是我们所说的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但这个人就是大大咧咧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哪也不难受啊，我不能当饿死鬼。你看我这人活着，因为有这个三高，这大夫让我这不吃那不吃，我嘴不亏吗？我亏嘴呀，所以说呢，他还是该吃吃，该喝喝。最后血压高了，头疼了，就吃点降压药，血压下来了，降压药就停了。就这样，他晃晃悠悠的到了60岁退休。退休以后不长时间，他就出现了若有若无的左肩膀的疼痛。这个疼痛时有时无，时好时坏。他以为就是肩周炎呢，自己就到药店买了个关节止痛膏就贴上了。可是贴上以后怎么样啊？这肩膀疼的一直也没见好转。他还寻思呢，说每天呢抽空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看。你看他关心自己的健康吗？已经退休了，有时间了还要抽空去看看，这不就是吞咽吗？不当回事吗？结果就在有一天呢，跟家人一起在外面聚餐的时候，突然呢就感觉到胸口发闷，用手指着他的这个胸口说不出来话来了。短短的3-2分钟啊，在饭桌上就晕了过去。答案120送到医院，急诊的心电图显示为急性下臂心肌梗塞，伴有心源性休克，病情很危急啊。结果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抢救，儿子、女婿、儿媳妇几个人呢，把钱包里卡里的钱都搜了出来，花了9万块钱，放了3个支架，总算把病给保住了。暂时脱离了危险了。可能听到这里呢，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呀，这肩膀疼怎么会是心脏出的问题呢？这人的身体本来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就打个比方，如果你牙疼，你能睡得着觉吗？是吧？那么在临床上有太多的心梗的病人，在发病前他没有心闷心绞痛啊，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啊，但它就是会在其他的部位有所表现。你比如说呀，这个牙疼啊，是吧？左侧的牙疼啊，这下巴颏疼啊，肩膀痛疼痛啊，这个锁骨疼痛啊，后背疼痛啊，或者这个左胳膊的上臂疼痛啊，你在临床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都是心梗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应该说是个前兆。再比如说，有些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也就是咱们很普通的到医院一看病，大夫说你上呼吸道感染了，有点咳嗽嗓子有点发炎了。你对于年轻人来讲确实不算什么大病，是吧？你一碗红糖姜水加点葱味咳嗽有痰了，用点白萝卜鸭梨来加点冰糖就止咳了，化痰了。可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老年人来讲，你一场本来很普通的感冒，你不重视它就往下走从上呼吸道往下走到哪儿啊？到病毒性肺炎呢。那么咱们说一到了换季的季节，重症监护室住了多少病毒性肺炎导致死亡的它不是死于病毒性肺炎，往往它就加重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形成什么呢？肺不张啊，你肺不张怎么呼吸呀？是不是？这时候就要上什么呢？就要上呼吸机了。然后呢，马上你会影响到心脏，是不是？你心脏的血从心脏泵出去，要经过肺动脉再回收。你肺它都不张了，它血它能够再还到心脏吗？是不是？然后最后怎么样啊？这人呢，最后就死于多个脏器衰竭死亡。那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老人来讲呢，可以说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人呢，它是一个整体，你这个器官出现问题，你肯定会影响到另一个器官的健康。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诚恳的呢，希望 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人到了晚年，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对身体的一点点关注，很可能会救你一命啊。那么咱们既然呢今天呢主举了这个心梗的例子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心梗。那经常听我课的朋友呢，应该都对心梗这个头号杀手不陌生啊。那么咱们列举一些高危疾病，心梗绝对是能够排得上头一号的啊。可以说现在导致人类死亡的不是癌症，是吧？癌症对于以往来讲呢，三四十年前是不治之症，对于现在来讲呢，有些是可以根治的，早期手术完全可以根治啊。而且即便咱们发现晚了，是晚期癌症的患者，也有一定的生存时间呢，咱们是不是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事情呢？而心梗为什么排在第一号啊？就是因为它的突发，让咱们措手不及啊。我有一天呢到医院去看一个病人，到内科，到心内科看一个我的亲属嗯。那我的亲属呢就是住在心内科普通病房，然后呢我在出来看他出来的走廊上呢，遇到急救车上啊推着飞一般的推着一个女病人。后来一了解，我的同事啊心梗，52岁啊，还下班让他上班呢，55岁退休，他是个干部。下班了以后做好饭以后吃饭，这个饭也做好了也吃完了，吃完饭正在收碗的时候呢，抱着一摞碗往厨房走，这人突然就倒下了。倒下了以后呢赶紧呢往医院送啊，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呼吸心跳已经完全停止了，就是这么快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预兆。那么可以说在心梗啊突发被120急救的新闻，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我相信家里有心梗病人的家庭都有这方面的经历，犯病了要怎么样啊，要打120。但心梗一旦出现呼吸心跳停止后，最佳的抢救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也就是说当心梗出现呼吸停止后，在4分钟以内通过你心肺复苏按摩可以挽救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有多少个120急救车能在4分钟以内来到您的身边呢？不是有很多尽管120来了可人再也抢救不回来的例子吗？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预防啊？咱们如果做好预防，我们就会远离心梗。其实所有的疾病的造成都不是单一的，心梗同样如此。您比如说像高血糖、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啊，造成了你心脏的这个血管窄了、血管细了，这个血液就粘稠了，嗯。那你这个血液粘稠了，你这血管就堵了呀，是吧？你血管堵了，血就过不来了。那你血过不来了，你心肌细胞缺血了，不就坏死了吗？所以说为什么叫心梗？心梗其实就是心肌细胞缺血坏死，堵在那儿了。那么咱们如何来预防呢？首先呢，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这人就一定要把血糖降到正常。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按时服用降压药，那你有高血脂的人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啊，你比如说像大鱼大肉啊、油炸食品啊，你要把血脂降到正常啊。那本身就有冠心病的人呢，就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冠心病，你避免向心梗、心衰发展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对于体重超标的胖子，你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那当然最后一条就是一定要戒烟戒酒了，是吧？你只要能够做到张老师上面所说的这些，你就完全可以做到避免心梗了。再有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在发病前都是有先兆的，你心梗也是一样的。就像我前面和大家说到的那位得心梗的刘先生， 他在发病前经常出现左肩部的疼痛，嗯，那么呢，他当时如果不自以为是的认为是肩周炎，他早点来预防来治疗，会发展到吃着饭人就不行了吗？是不是？那么心梗具体都有哪些先兆呢？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就和大家就这个问题聊一聊。那心梗啊，急性心梗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在最近呢，近期啊会经常出现说胸闷呢，而且胸闷的同时还有心绞痛啊，啊，一活动就觉得气短了，跟不上气儿啊，啊，或者是没什么原因呢，坐着坐着就觉得憋气了，呼吸困难了，啊，然后咳嗽啊，这个痰呢咳出来就跟泡沫一样，啊，这就已经有了左心衰了，啊，还有的患者呢就出现一个，哎，没有原因的心慌啊、气急呀、啊，并且呢。啊，有点心脏的问题，他用的硝酸甘油或者用的救心丸不明显，嗯，那么这个症状啊，最近反复出现，啊，还出现了像有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呢、啊，总是爱睡呀、啊，心里很闹心呐、啊，头晕呐、啊，恶心呐、啊，甚至腹泻，啊，腹泻这些感冒症状，还有一些胃肠道症状，这也是心梗的一些发病前兆，所以大家呢。不要自己把自己当大夫，是不是？嗯，自己觉得自己啊、拉肚子了，好，我这个是胃肠炎了，用点肠炎灵吧，是吧？你自己当大夫，我们大夫是不是都失业了？是吧？还有的心梗的患者，没有心前期的疼痛，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牙疼，啊，胃不舒服，左肩膀啊有酸疼，嗯，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上了60岁的老年人，你一定要尽早的重视。而且上了50岁以上的人，我建议大家每年做2次体检。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细节，啊，都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这个保健身体啊。只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去发现，不去注意，啊，那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就告诉大家。我给自己啊总结了个健康521，啊，我自己用的不错，是吧？所以说呢，今天把这个用的不错的这个521啊，来告诉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手机响啊，咱们人人一部手机，就想不要那么着急接，想说5秒钟再接，大家别小看这5秒。这5秒钟晚5秒钟再接电话，你就降低脑癌的风险。啊，你这个手机刚接通的时候呢，嗯，信号的传输系统不稳定，电磁辐射很大。啊，所以说呢，咱们为了减少辐射，啊，这个接听电话最好等上5秒钟，你再把手机贴近耳边。第二个就是你醒后啊，不要那么着急，扑腾一下起床，咱们50-60岁了。不再年轻了，是不是？啊，因为每年呢都有超过200万人，就死于什么呢？死于在临床起床的一瞬间，在那一瞬间发病啊，你比如说脑中风的患者，往往早上一起床，扑腾一下起床了，哎呦，赶紧给孙子煮牛奶、买油条去，结果一起来，人起来了，结果起来了躺地下了。所以说，咱们早上起来不要那么着急。你在床上躺上2-3分钟，睁开眼睛转一转，四处看一看，胳膊腿伸一伸，坐起来稳一稳再穿衣服，是吧？你避免呢，你这个血压，由于你起身急突然的体位的变化呢，导致出现这一起来人摔倒了，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再有呢，咱们蹲一步马，1分钟的马步，嗯，你无论是坐着，在椅子上坐多久了。在沙发上看电视窝多久了？你每隔个1-2个小时起来，嗯，蹲马步咱们应该会吧？半蹲呢？你就像你坐在椅子上，你不是坐离开椅子，你就那个延迟是蹲1分钟就可以了。你这1分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调节精气神儿，啊，调节精气神儿，嗯。那么再有呢？哎，那么呢，在 呼吸的时候咱们要呼吸自然，你不要一堆马步好，然后张大嘴深吸气深呼吸，那你的这个更紧张了，是不是？嗯，这就是我讲的这个521，是吧？嗯哪一个是五啊？就是手机响五秒再接，二就是醒后躺两分钟再起床，一呢就是咱们蹲一分钟马步。你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就是健康521啊？这就是呢，我每天呢按照这个方式来生活啊。这个生活方式已经有2年了啊，这2年我的身体状况很不错。那么说起521啊，其实谐音有点像我爱你。你看咱们现在呀都有微信了，这个爱人之间情侣之间呢，在特殊的日子，比如说情人节呀生日啊，都会发个521的红包，521。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我爱你。那么我希望呢这句话的意义呢能够把这句话的意义呢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啊。为什么呢？我爱你应该首先变成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为什么要学会爱自己呢？因为你一定要服老。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你本身你的机体你的机能就在老化。当你有个好的身体以后呢，你自己才能够不遭罪，你自己才能够不成为家人的负担，是吧？你自己才能有快乐的晚年。那么呢，你把你所有的光和热依然用在完全的帮助儿女身上，他们还在年轻啊，他们很年轻，他们应该奋斗应该吃苦，而你呢把你的余热全部奉献给你的儿女，你身体垮了以后怎么办？你成为他们的负担，你让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有没有办法生活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会说我不要紧，我小车不倒只管推。那你试试，等到你这个健康的快车呀已经是没有了，等到你真正的躺在床上躺上他3年，你试一试，到那时候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他不想孝顺你，而是他也要生活也要工作啊。那么咱们今天的前半部分呢就和大家聊这些，也希望咱们呢收音前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我最后说的话，就是爱自己啊。还是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疾病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你好。 哎，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 哎，我是北京怀来的，我叫张桂芝。我也姓张。 张女士你好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都70岁了。 70岁了啊。那么今天给张老师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我就想给张老师说说我的身体情况。我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你能接听我这个电话，我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少。 人老了当然这个身体健康就会出现问题了，那么在您的身上现在出现了哪些健康问题呢？ 你说我这毛病啊，肠胃这肠炎，这慢性的肠胃炎了，总是大便不成形，常年就是这种状态。每天早晨起来，我第一件事起来，不管几点起来， 他瞎的跑厕所去。 嗯， 有的时候一天的挤好几次。你像人家别人说那个香蕉便，我基本上没有过，不知道什么是香蕉便。 嗯，一拉拉一堆啊， 可不是 是吧？除了这个毛病，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要糖尿病啊，这糖尿病血糖也挺高的。你的空腹血糖吧，7.1左右，吃了饭两小时，你再测这个血糖，11.65。 那您这个糖尿病再加上这个肠胃不好，您不雪上加霜吗？是不是？嗯， 可不是。 吃的更好，你第一个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也不敢吃好啊。第二个，您吃点好的，哪怕少吃点，你也吸收不了，全拉出去了。 可不是，平时的时候我这个饮食上也没太控制。你说本来咱这肠胃就不好呢，还得怎么控制？哎，这不是那个血糖啊，就是一直这状态，餐后血糖就挺高的。我除了这糖尿血糖有高，这肠胃多年不好之后，我还得失眠。一天睡觉一睡着觉了，他就你要不是睡不着，要不是睡着了之后就做些梦啊。 睡眠质量也不好啊， 质量不好，你这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就感觉这人的精神头迷了糊涂的，没精神。 脖 子也不好受，我还有颈椎病呢，张老师。你说我这脖子啊，就感觉这后脖领子这儿有个人给你压了个东西一样，你这动一动活动活动这脖子，它里边还咔了咔吧响，疼的又不愿动不敢动。 颈椎病也出现了啊。 对，你这一身的毛病，脖子不好受，肠胃不好受，血糖还高，还睡不着觉。你说这我该怎么整啊？你吃哪儿的方面药啊？你看我这降糖药也吃，你说这睡不着觉啊，安定也用，然后血糖的降糖的我也吃。你说吃一大堆药啊，这毛病还是越来越厉害啊，这不是？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药越吃越多，你想想你的肠胃能受得了吗？那肯定受不了啊，是不是？哎， 对呀、 肠胃本来不好，有上糖尿病以后就更不好了，因为降糖药都刺激胃肠的，再加上您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营养也缺乏，是吧？ 对。 您这样呢，我给您开点方子，给您记一下啊。 好的，正好。 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病啊，颈椎病为什么难受啊？是吧？那么呢，与不通有关系。是吧？ 好， 再用这么个方子你记一下，好不好？ 好。 有丹参、葛根、地龙各10克，生地15克，桂枝6克，甘草6克，生姜3片。这个一天一剂啊，一天一副，早晚喝，早晚喝啊。这个睡眠不好的话呢，我给你带这样一个方子，你记一下，4味方，远志10克，黄芪15克，草酸枣仁15克，丹参15克。 你好了。 另外肠胃不好的话呢，其实就是还是你的脾胃吸收有问题。你看呢，为什么呢？吃的食物它不能消化，消化不彻底，所以你大胃就不成型，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咱们调脾胃最好的就是我经常讲的特膳方，特膳方非常好，像你这种情况，通过一个周期，一般28天的特膳的服用，应该说你的吸收和排泄就都正常了，针对血糖的问题，你应该感受到目前的降糖药对你不好，说明什么呢？说明糖尿病的咱们不能单一的降糖，是吧？对，从根上来吃，那就是什么呢？调肝。恢复肝脏的功能，因为肝脏它是负责代谢的，它代谢什么呢？代谢糖啊，代谢脂肪啊，代谢蛋白质啊。当你这个肝脏的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以后，那你血液当中的糖它不能收回来，不能储备，这时候就在血液当中呢，那你不就一坏血糖，血糖就是高的吗？是不是？ 对。 所以说，因为你根在肝，所以说你用降糖药呢，你刺激胰岛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就调肝，是不是？ 是。 您的问题呢？通过我这样的给您这个指导的话呢，我认为呀，有上1%左右的变化了，可能我说话的速度快，因为咱们后头还排着这个患者还等着，导播提示我，还有听众朋友等不及了啊，我只能跟您交流这些，那么咱们我说的方剂呀、 方法，您记不住的话呢，拨打400的电话，好不好？ 啊，好的，老师。 这个方剂呢，像尤其这个睡眠的方剂，你用上一周左右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啊，嗯。啊 好的， 好， 我打了400，然后把赵老师给我说的这个方子用上。 哎，用上以后打这个电话问这个方子，因为刚才我说话的速度快啊，完了问这个方子以后呢，用上一个星期给我打个电话啊。嗯， 好的，赵老师，没问题，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好，再见啊。嗯。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张老师啊。 哎，你好啊。 给张老师，我河北石家庄的，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69岁，我叫李景山。我之前吧是驾驶员出身。那会儿年轻，工作也忙，黑天白天的跑车就是那个样。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吧，就是视力不行。一直下降，因为这个对开车太重要了，我就去医院眼科去检查了。检查结果大夫说我这叫什么格子状营养不良，反正我也不懂这个事儿。后来就是有角膜白斑影响视力了。这一样视力像我这开车的肯定不行啊，我是2001年做的那个角膜移植啊，就是左眼。做了角膜移植以后啊，一直到2009年，就维持了8年左右吧，就又不中了。视力又下降了。视力下降就是做角膜移植以后，现在右眼视力啊能到0.5吧，左眼现在视力能达到0.7-0.8。现在视力关键又降到0.2了，就开不了车了。完了，因为以前开车就是吃饭也没个时间点，把胃也整不好了。我现在是胃溃疡。现在怎么说呢，酒不敢喝，喝酒对眼睛也不好，我这是下狠心就戒了，我不喝了。反正是啥，张老师，我主要就想解决我这个眼睛的问题，这个对我生活影响太大了。现在 对啊，现在不能开车了啊。 是 我建议你也不要开车了，以后不要开车了。 哎，也开不了了。 因为你这个方向盘，握的，你不单纯是你自己的命啊，你还责任很大，是不是？你把别人给那啥了也不好，是不是？ 是。 哎，所以说你会出点什么社会影响到两个家庭。 对， 眼睛不好你很痛苦，因为你意识到的视力下降，咱们都不方便了，甚至走路都不方便了。你如果失明了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眼角膜移植的话，咱们得等多长时间呢？就等啊，有人贡献一角眼角膜，咱们才能移植呢。你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是不是？酒确实不能喝了，您对于喝酒有关系，您胃溃疡、眼睛不好与喝酒都有关系。你现在都保命了，知道吧？对，胃溃疡非常容易恶变，非常容易恶变，所以说呢，你一定在饮食上也要注意了，定时啊、定量啊，吃软的呀，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啊，是吧？不要吃的过酸过甜，您都是不能吃的， 不能吃。 胃也更得治啊，你咱们说有很多眼睛不好的人他还能活着呢，但是你要如果胃不好了，你能活吗？咱们靠什么吃就养啊？你拿什么装饭呢？对不对？ 那可不。 所以说你胃的问题得治啊。第一个溃疡那得愈合，给你开一种药啊，您记一下。果胶B。 果胶B哈。 果胶B，然后首先把溃疡面愈合了，另外呢，恢复脾胃的功能。恢复脾胃的功能，让你这个胃的消化功能能够恢复了，因为你现在消化功能肯定不好啊，是不是？那恢复咱们体内的功能，打开体内的大门，那就用什么最好呢？我经常在这里和大家讲啊，我说咱们就用特膳， 用这个啊， 就用特膳。这个特膳的服用呢，可以说咱们只要用了的患者呀，效果非常不错。尤其咱们有的患者比较轻的患者，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当天就这些哈、嗯。 哎，当天以前，当天就说胃里感觉不那么寒凉了，咱那胃不好，往往是以寒为主嘛，是不是？哎，特别遭罪啊。所以说呢，你就用上刚才我说的这个特膳啊，这个，早上用一包啊，完了中午的话，你再用上一包就可以了啊。眼睛的问题呢，是个慢功啊，我给你开个方啊，菊花，白菊花十克。 啊，白菊花十克、 嗯、 啊。 哎，枸杞十克。 哦，枸杞十克。嗯。 哎，每天呢，你就用开水泡啊，这是一副药，一副药可以泡三遍。 啊、哦，泡三遍 哈， 行。 哎，泡三遍喝啊，它这个你用上一个月呀、啊，你就感觉到有清水明目之功效，你眼睛继续往下滑的速度就停止了，就会有好转 啊 啊，嗯，好。如果方子记不住的话呢，哎，方子记不住的话就拨打400啊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啊。 哦，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您。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嗯， 再见。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啊、 嗯。我有这个肺气肿啊，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哎，这也是等不及的患者、啊、一来了开门见山又肺气肿啊。 是是是。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啊？啊， 今年65了，今年。 65了啊，哪儿的听众啊？啊， 北京的。 啊，北京的啊。十七八年的肺气肿还有别的毛病吗？除了肺气肿啊。 也得过别的病。到现在呀、啊、一直都治疗就是不好啊、 嗯、 这身上这些病。还有这个膝关节麻木、前列腺炎。糖尿病，上医院拍片检查着吧，查出来还有慢阻肺、肺气肿，整天呢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呀、憋着难受。 那你肯定啊，喘这口气喘不上来， 啊、 那你这个就觉得这个人太遭罪了啊，嗯。 可不是，感觉呀、活着没滋味儿啊，这不。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让这个肺病啊、更加重了这毛病。 对呀、因为你身体等于是泡在一个高糖的环境当中，你的脏腑啊、器官啊、细胞都泡在当高糖的环境当中，你肯定是只加重不会减轻的啊。 是是、 嗯、 现在呀、糖尿病啊、吃着这个大美康、也不行。我看着吧、您治糖尿病这方面了、您是专家。这不是找您的吗？就在这让您给解决解决。 缺乏美康血糖怎么样呢？ 还是高啊，餐前的8-9个，餐后的11-12个。 难怪啊，那您这个问题是挺多啊。首先第一个呢，肺气肿的话呢，我给你开个方儿、肺气肿咱们主要是缺乏气嘛，肺丝呼吸嘛，啊，解皮毛啊、所以说你记这么一个方啊，我说话的速度快，如果你记不住的话，打400的电话，好不好？很简单啊，这个四味方啊，黄芪30克， 黄芪30克， 白术20克， 白术20克， 二十克，茯苓30克， 茯苓 30克， 30克、 柳哥一只。 哦，乳鸽一只啊、 就是没换毛的啊、 哦、 然后乳鸽你得给它淹死哈、给它拧脖子淹死，把毛和内脏拔掉以后呢，放入炖盅内隔水来炖啊，加适量水、加适量水以后呢，再加上黄芪啊、白术啊、茯苓啊，你把它洗净了啊、放在这个蒸锅内，放在蒸锅炖，隔水给它炖熟了啊。隔水炖熟了以后，哎，加少许盐和味精。 少点盐，味精少点 哎，你这个中午啊，就把它当成一顿饭就可以了，一次就可以了。 这是一顿饭，就吃这些就行 了。哎，就可以了，它不会升血糖啊。 哎， 第二个呢，刚才你说你还前列腺炎，是不是？这睡不好觉啊？ 对， 这很简单，两味方，就是麝香0.5克， 麝香0.5克， 哎，白胡椒7粒， 白胡椒7粒。 你给它研成细末啊，装瓶儿啊。 哦，装瓶里。 嗯，你用前呢，将这个肚脐啊，用酒精给它消毒一下。 哦哦。 啊，然后将这个麝香和白胡椒面啊，给它这粉呢放到肚脐内。 哦。 啊，先把麝香放到里头啊，0.5克的麝香放到里头， 哦、 再将这个胡椒粉盖在这个麝香的上头。 哦。 嗯，用圆的白纸一张啊，给它盖到上头啊，圆白纸，在外头再用胶布给它贴紧。 哦哦哦，弄张白纸。 这一换呢，就是7天换药一次。 哦哦哦，一天就停7天、 啊。 嗯。 哎，你换上10次，怎么就是7周啊？ 7周。 你这个排尿的问题就没有了啊。 哦，哎呀，这可太好了，也这不是问题解决了，也少受罪了也。行，我听您的。 哎，听我的啊，按照这个方法来用。另外呢，您刚才说了，您这个有糖尿病很苦恼，是不是？ 是。 啊。糖尿病很苦恼，其实您现在关节的麻木与高血糖有很大的关系。 哦， 你血糖高的、血脂高的，你就血粘稠啊，你到了膝盖那儿，你可不这个血有的就过不来了，是不 是？ 咱们的血管是五脏六腑的血管最粗，越往下走血管越细，是吧？ 对对对。 你血糖高，咱们那个血液是从心脏射出去，完了一分钟跳60-70下这个心脏，完了再把这个血给收回来，你收拾。放的地方放到那儿就放的很少了，你可不就麻吗？你血过得不顺当了，是吧？ 可不。 哎，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就建议您呢，这个得用这个调肝降糖水，因为用您的话来讲，用的达美康不理想吗？不理想，咱们是不是得换个方向啊？ 对对对对，换。 这个效果不好，你非得一条道跑到黑，那你病情只能越来越重。就像你所说的，你这个现在血糖高，你的非得你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得？降血糖现在用达美康效果不好，那换个方向。其实血糖高的真正原因就是肝脏的代谢出现了问题。 啊、 哦、啊，你肝脏不能正常代谢血糖了，你血糖中糖它收不回去了，收不回去的不在血液当中腐蚀血管吗？ 对， 是吧？ 对， 你这个血管你就越来越细了，越来越硬化了，斑块越来越多了，要不你腿怎么能麻呢？是不是？你刚开始是腿麻，你慢慢的再发展，你是不是也脚麻了？脚麻到一定程度，脚疼了，那时候糖尿病足就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呢，哎，换个方向。你这个达美康啊，你长期吃的话，咱们很多的患者都说呀，有的患者呀，心细的患者，他在吃药的时候，他都把那个药品的说明书啊，从正面看到背面，因为看到背面你就能看见几个小字了。啊，你就听一会儿，一会儿那个你放下电话，你看看你那个达美康的说明书啊。那说明书啥呢？哎，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或者慎用，或者呢要求2个月就要查一次肝肾功能， 哦， 是不是？你本来糖尿病病根就在肝，你再伤肝的话，你不雪上加霜吗？ 嗯，是 是， 是 不是？哎，所以说咱们的人呢、啊，这个脑筋呢、啊，一定要活上一点。 哎， 咱们如果医学只是固步自封，只是原地踏步的话，那原来的一些不治之症到现在不还是不治之症吗？ 是是。 但是现在很多的不治之症，现在不都已经能根治了吗？ 哎， 那你现在换个方向，从糖尿病根源调根来着手，你血糖正常了，您就不会把达美康再吃下去，再损伤你的肝肾功能。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 哎哎，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聊了哈。 哎， 张老师说话的速度比较快，给你开的方记不住，哎、就想着打400的电话啊。 行，谢谢您吧，张老师，谢谢谢谢。 好，好，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再见，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有人说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最难熬的就是春天了，因为每到春天的时候就爱出现便秘。张老师温馨提示，春季老年人要养成合理的饮食习惯，定时定量，不能饥饱无常，不能暴饮暴食，适当运动，多吃粗纤维食物。今日秘方分享增液汤，凡是顽固性便秘的朋友请记好，玄参30克，麦冬莲心24克，细生地24克，水煎服，可有润肠通便之功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